可的是我父明星，因何不被白兔带到黄江？见雕梁想起了爱的伤心为哪条？王爷 在， 万岁平娘马前回话。 是，少爷平娘，我家小将军命你马前回话。 时干，夜晚推磨到五更敲，那日推磨三更后，上下两门口待灯了，不由到来要解无奈何，我要断七百将二包，清明就叫要去死，嫂嫂知道进火烧，他偷将将儿抱出去，他要害我儿命一条， 让

东高宫，半夜他将我隐藏在后院一连，一天我的门江水淹呐，我好比来趟红颜，我好比永留在天大滩，我到底鱼儿吞了都见我好浪中是多的舟船呐、啊，思来想去我的肝肠断啊。